的脸颊，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。给你送我的那片蔚蓝，陪伴我从来都不怕孤单。生命完美的答案，无非走过没有遗憾。有时越寂寞也很失落， 天空又变成深蓝色，他心中所有的阴霾就都散了。不知道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一种场景出现，或者说一种什么样的感受，你就会觉得豁然开朗，连炎炎夏日桑拿天也没有那么难挨了。李慧珍刚带来这首天蓝，对于这样的干净清澈的嗓音总是给人印象深刻的感受，所以开场带你回味李慧珍的一首老歌。3:07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。下午好，我是戴 毅。哦啦啦啦，你特别棒。我身上的咖啡香，希望你还习惯。有你的左岸风光，近如此明亮。什么的鬼故事，你提前我舍不放。博物馆里的珍藏，我更爱你脸庞。怎么浪漫？怎么表达？理想上和离铁塔下手牵着手，穿过凯旋门，轻轻合照。你最爱的老疯狂故事不再难懂，我会先做好功课，比考试用功。你的笑就像塞纳河流，优雅的流淌没有尽头。那温馨密码不再是难解的梦，我要在日落前将爱你说出口。我叫戴拉，蒙娜丽莎，不怕比萨，也没有叫干啥。哎呀喽，谁夸谁说？哦啦啦啦，哎他来吧。地铁在发我问候，是不是你期望？鲜花红酒和甜点。我是先品尝名牌制的橱窗，倒映着你的气质，古堡的富丽堂皇抵不过你发香。我要努力才能装进你生命的排行榜，和离铁塔下手牵着手，穿过凯旋门轻轻合照。你最爱的老疯狂故事不再难懂，我会先做好功课，比考试用功。你的笑就像塞纳河流，优雅的流淌没有尽头。那温馨密码不再是难解的梦，我要在日落前将爱你说出口。再难懂，我会先做好功课，比考试用功。你的笑就像塞纳河流，

身。可以不再平凡，我让我知道你心里真不真。愿为爱付出，为爱坚强，为爱认真，为爱坚贞。就告诉我生命里唯有了我才完整，再困难的事也可能。就告诉我让你驯服的不是我的青春，不管我多老你也不闷。 带来的完整，当年这首歌呢，在《今天到永远》专辑当中算是很低调的一首歌，因为被安排在专辑的收尾，但是呢，来头却依然不小，因为词曲都来自于接下来这一位。现在呢，他在北京很认真地做着他的李吉他，李宗盛。作为一个以吉他为专长乐器的音乐人，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亲手做出一把世界级的吉他，所以这个愿望，我希望他们可以在。希望他在八月，在今年能够早日实现。好了，在聆听的过程当中，在听歌的和唱歌的过程当中，也欢迎你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，可以在留言区给大家留言。 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？

下来去换你的爱，谢谢你心意，我会好好待你，保护着你，带你看天地，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别再犹豫，你赶快跑到草外衣，让我表现自己。 陈绮贞的歌真的会容易走神出神，去想一些有的没的。不过对于这首《倔强爱情的胜利》，我很想替陈绮贞补充几句，其实这不是一首爱情的励志曲，而是她看到了很多人爱情经历当中很疯狂的一面，而她用比较轻松的态度来演绎，来讲一下，其实劝大家也是在劝自己，爱情里的关系不是用倔强的方式去强求，不是一味的表达说我很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非常非常爱你，但往往可能这样的一种表达之后，会让对方，会让彼此都很难受。所以下面这首歌其实就有点强扭的瓜不甜的意味。3:41，欢迎你还继续停留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。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。下午好，我是戴毅。喜欢在 KTV 里面狠狠 K 他们的歌的朋友，狠狠释放的听友，请一起来唱这首歌。 大雨过后，霓虹的世界，半片吐司冷掉的咖啡，热闹的街，烤香肠的香味，想起远方你的夜。也许流浪是我的事业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约。城市的屋顶都是天线，却收不到从前。 那时候不觉难受，虽然愁。嗯，与其没有声息地留在故里，还不如干脆硬着头皮就牵你担起。反正那未来他不发一语，明白这是扑朔迷离的一句棋。那这首歌寄过去，转情自己。嗯，那一夜订到老家，来人说起，那某某多不得已才成为谁人的妻。这无量的城，用喧腾的言语握住于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旗。有几次梦见自己一贫如洗，夕阳余晖里赤足站在九荒的地。有几次梦见自己终于回去，却歇斯底里，逢人就大声说委屈。 上半时段听到了大理李宗盛的这样爱你，对不对？刚才也看到了啾啾说特别想听到李建清的歌，所以我也把这首平凡故事在这个8月1号周三下午带给你，继续和你继续唱。 One